港人网音乐癖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lly Jackie 陈晓琪，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新歌呢，就是《七年之痒》了。 流言雨约，共进晚餐，呆坐直至夜阑，仍然没有短信该折返，或要怠慢。 七年之痒呢一首歌呢，其实是讲一个女仔呢，在她爱情路上面会受住她的前度带给她的一些爱情创伤，令到她在这七年期间都不能够重新去投入一段爱情入面的。 旧爱恋人如果相见，大概交谈流于片面，心里假若如常问你，谁人重要点。 有很多东西其实在我们人生里面都可能影响着自己的，很多是会成为了一个永远都埋不到口的一个伤疤，但其实只要你肯放低，还有真的要承认那一件事已经完结了的话，很多东西都会有一个新的开始等着你。 爱你实在心应不应该，可否不该永远也想爱，洗礼着往事前度梦 这首歌呢，作曲的和编曲呢都是 Edmund Dunn， 我自己就是负责填词啦。如果你要我选这首歌入面最喜欢的歌词呢，其实是真的很难选的，因为这首歌词是偏向是一个古仔的，所以真的很难抽其中一两句。整首歌最好就由头到尾都听一次，你们就自然明白我为什么这么难选的了。 刚刚收听到你言有新欢，供给他的关注全球之冠，终于很清楚这前任最后皆满。 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是 Kelly Jackie 陈晓琪。 Caution, caution. 香港人网，敢讲自由的讲一排。 郭博士答客问。 喂，各位网友，大家好。 大家好。 有咩问题啊？我有啲问题要答啲网友。 有，咁有几条问题嘅网友。咁第一条咧，系郭博士，你对南怀瑾嘅睇法系乜嘢咧？ 南怀瑾我好年轻睇过嗰啲书嘅，佢原本话修道嘅，圆梦仙嘅徒弟，佢国学根底非常好，但佢学嘅嘢好杂。如果你讲南怀瑾个人咧，我哋喺以前有一幅画咧，就系代表到系中国人嘅形象嘅。有人你都唔知嘅，中国人嘅形象系点咧？一个人企喺度，头戴儒巾，即系读书人，希望做官嘅。年轻嗰阵时，个身咧着一件袍，道袍。做官做唔掂啦，失意嗰时咧，佢系修道噶啦。对脚咧又搭住一对和尚鞋。如果修道都唔掂咧，咁啊出家做和尚啦。咁啊代表中国人，佢一路褪嘅，佢一路褪，一路褪。佢求唔到功名，佢系扮清高咯。哇，我无为噶，但无为之后咧，佢有矛盾噶嗰啲人。咁啊，要真系周围攀援啦，依附权贵啊，识啲有钱人啊，搞嚟搞去咁。但呢个人我冇见过佢，但我知佢学啲嘢咧就好杂。但佢又冇跳出一个框框嘅，佢唔够胆得罪嗰啲传统嘅，我哋中国好多传统嘅规矩啊，譬如你嗰啲道教都有八十几个宗派啊嘛，咁啊佢哋各有各施各法。咁啊，個個人都有一個勢力喺個社會。譬如你，譬如你喺西方世界，你都唔敢得罪嗰啲宗教人士噶。 最近你伊斯蘭教你人得罪啊，佢講啲嘢都幾乎追殺你啦，又炸你大使館啦，所以佢變咗一個社會嘅嗰、那個係宗教霸權嚟噶。咁但呢個賴雲錦先生咧，佢本身係睇好多書嘅，呢、這個事實。但咧就喺我個人嘅評價咧，就係話正式嘅功夫我冇同佢親近過啦，所以咧就唔知佢有冇功夫。但睇佢寫嘅嘢嚟講咧，寫寫講講咧應該 O K 嘅。但大家可以上網啊，佢坊間好多佢嘅好多佢嘅留言喺台灣，因為佢本身唔係做生意揾錢嘅人噶嘛。咁點樣會有一筆錢翻中國搞個南懷錦基金咧？咁唔係佢自己錢嚟嘅，據傳係一個女人錢嚟。我都係睇資料翻嚟嘅，但我冇 search。佢寫嘢 OK 嘅，但因為我冇同佢接近咧，所以就唔知佢功夫點咯。即係對人哋嘅評價咧就唔公道，所以大家上網睇就最好。 明白。 仲有咩問題？ 係咁，你對最近莫言攞咗呢個諾貝爾文學獎有咩睇法咧？ 如果一個農民出身，能夠將啲好負面嘅生活常識都寫得咁好咧，都唔容易嘅。即係佢出好多書嘅。我睇過佢啲檀香刑啊，講古代嗰啲每個朝代嗰啲刑法啊，佢描寫得好細緻嘅，又描寫啲佢一本係個書名好過癮嘅喎，佢係《風雨肥臀》喎，嗰本書就即係等於而家世俗啲人個話啲女人啊有波有攞啊咁，即係類似咁嘅。但佢話將呢兩個部分咧寫咗成幾廿萬字都唔容易噶嘛。但有一樣嘢咧就係、是。要補充睇喎，鬼佬咧好少讚人嘅。如果鬼佬一讚你咧，我哋咧就我個人經驗啦，我哋就要小心。佢點解會話你好咧？所以佢當年喺法國嗰個沙特咧，頒俾個文學獎六十年代咧，佢唔去出席攞個獎噶沙特。如果莫言呢次有吉事，我唔需要你嘅獎嚟認同我嘅成就，咁就係可以為中國人爭光啦。呢、這個要學俄羅斯嘅，譬如俄羅斯好似等於我都學咗俄羅斯好多文化噶嘛，我使乜要你拋河冷水蓋俾我話我得啫？得唔得我自己心中有數啊嘛。 即係唔需要佢嘅認同。 唔需要，因為你自己嘅無聊係你自己心中嘅數。如果你唔夠料，你攞咗人嘅話咧，你係欺世盜名啦，亦都係名不符實啦。但亦都有一個方面睇到咧，就話中國共產黨咧係冇水平，因為佢嗰個中國政府咧有一個大官咧姓李嘅，發表咗一篇文告咧，就話係佢嘅學文嗰、那個文學咧係啊中國人咧認同啊點點。我話如果你攞莫言嗰啲咁嘅著作咧，作為愛國教育係學生必修科咧，你就撲街咁啊！日本仔當咗佢一兩本書咧係色情噶嘛，賣得好痕嘅，佢賣得好痕嘅。日本翻譯咗嚟講，所以咧就係話，但亦都睇到一面咧，就話有啲人亦都話佢做嗰、那個、中央政府下邊有個嗰啲作家協會啊副會長啊，即係屬於係半官方身份。這個我不覺得別人批評就 過分了。在國內生活能夠去很如實地寫到一些事出來出本書是不容易，是很無可奈何的。所以他也很聰明，他能夠可以在一個這麼管制的思想意識形態的地方出到這麼多書，還可以生存到，係嘛？呢個真係不容易嘅，所以就話大家都要有多少要諒解佢背景嘅。呢個世界係好大件事㗎，喺中國，但而家佢共產黨可以接受到佢寫到呢啲咁開放嘅書啦，對中國人嗰種道德觀念啊，去面對嗰個人世間存在嘅嘢都避而不談咧，都一個突破嚟咯。即係我覺得都係中國都係開明咗一個突破嚟。以前嗰啲書唔可以俾佢出版啊！你估物論佢點樣用方法出版啊？ 佢擦鞋好乜都好，起碼都過到關。但你話俾佢攞到諾貝爾文學獎，咁我哋咪話認同佢嘅書係有用咧？我個人嚟講啊，當然佢係鬼佬，佢一定有一套遊戲喺度。佢讚你嘅嘢咧，你要小心嘅。佢希望你將呢個人俾個獎你，咁你中國共產黨同佢宣傳嗰套嘢咧，佢就會令你中國人嗰種文化咧會down落嚟嘅，一窩蜂噶嘛。哇！呢啲好嘢喎，咪個個睇咯。但我哋睇過啲書嚟講咧，對人嗰、那個喺個 philosophy 嗰度，喺個 wisdom 嗰度咧，係冇開展到嘅。你睇一個文字描述啫嘛，冇咩冇咩意思嘅。即係我私人嘅評價，但即係孤物論啦。如果佢喺世俗嚟講，你啲鬼佬玩到個遊戲，好似哇諾貝爾文學獎咁高檔，即係炒到咁高檔，等於你嗰啲電影金像獎啫嘛。佢哋都係霸權嚟噶，控制咗啊嘛。他們有很多政治背景，所以當年法國沙特說去拿這些有政治影響的獎項，所以他沒有拿過諾貝爾文學獎。60年代法國沙特有什麼第二個問題？ 是對最近說長者生活津貼要經過審查又怎麼看呢？ 審查應該，但就不需要勞民傷財去審，很簡單，看到政府沒有料。65歲以上長者沒有稅單照給就搞定了，要納稅嗰啲人冇得攞，咁你有樓收租有剩，又有自己公司董事蒲金俾你，咁你又納稅，即係唔需要啦。咁咪唔使要嘥人手審查咧，撳電腦啊有啊嘛。 佢就將佢簡單化。 唉，呢班咁嘅殘神嚟噶嘛，好多香港啲殘官咧，佢架床疊屋搞啲嘢咧，搞到民怨沸到。譬如我真係有納稅65歲，你俾我都唔開心啊，攞多你嗰1000多元，但有啲人真係需要有噶嘛，佢得層樓自己住。又冇仔女養，或者冇人照顧，咁佢多一啲錢，佢都可以交電費啦、燈油火蠟噶嘛。所以你話喂，你冇物業俾咧，又唔公道。所以你冇納税最好啦。65歲以上冇税單嘅，冇納税嘅咪俾咯，俾得幾多啫？係嘛？一就唔好做咯，係渣嘅。你而家擲官嗰啲人嚟，佢哋唔知係咪刻意特登咁樣做，即係應該諗到咁嘅問題。有第二個問題？ 有。係咁，網友問啦，而家你對同性戀做議員嘅睇法？ 喂，同性戀又唔關議員事喎，我覺得呢個唔公道喎。 即係兩回事。 喂，你做議員，同性戀同同性戀係議員係兩件事嚟噶嘛？你點睇法？問下你啦，問翻你轉頭啦。 我都覺得是兩回事咯，即係我覺得只要佢對呢個社會有貢獻，佢做到佢自己個職責所在嘅話，咁我覺得呢啲係提 佢而家咪講話你兩回事，係話你對你接唔接受呢一件事啊，或者點樣？佢背後有咩理由咧？同性戀點解會同性戀咧？ 點解會同性戀？ 知唔知啊？ 唔清楚呢方面真係 嚇咁樣問你啊嘛，咁你冇理由無端端咁好啊，譬如話你好人好姐咁啊，咁點解會要搞同性戀咧？咁呢個問你咁。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錯看郵票你知啦。 這個錯看郵票， 郵票錯看啊，貴一點的嘛，那印，即是印出來的郵票錯看那些，錯看鈔票就知道啦。那這些就是錯看咯。這個是 很神秘的生命學來的，一般人是不知道的。讲少少啊，因为讲多咧太详细，冇时间讲呢啲比较深嘅学问。但系我问女人咧，就佢就清晰啦。如果生个 B B 仔嘅，逢系怀孕个仔嘅男仔嘅 B B 咧，佢就揽住阿妈嘅。怀孕嗰时，佢抱住阿妈嘅，所以佢女生咧就外向啊。如果你个懷孕嗰時候，你個胎係女嘅話咧，佢向外嘅，女生外向嘅。點解會變咗咁咧？就係、當我哋個人去入胎嗰陣時候，如果我想做女人，我咪應該出世咪係女人咯，我個意念。但因為我顛倒咗。一入胎嗰陣時咧，就為咗貪戀嗰種 做爱嘅快乐，贪，因为我中意你啊嘛，我就变咗自己嘅男人啦。嗰阵时叫颠倒啦，一颠倒咗咧，我中意女人，但你个本身个 body 咧系变咗男人相。佢揽住佢阿妈，但佢想做女人，但佢变咗男人相，颠倒咗，即系等于我哋坐只船喺个码头，你开船嗰阵时咧，你感觉嗰个码头个岸咧系喐噶嘛，其实自己只船喐。嗰时嗰个神经颠倒咗，所以好啦，佢颠倒咗咧，颠倒咗。如果全面颠倒晒，咁我咪做男人咯。但我个心灵咧系有女人嘅，有一半阴喺度嘛。所以有啲男人咧，佢喺个感情上表现出嚟咧，冇女人咁冇情噶嘛。女人一断缆咧，离婚好，拍拖散好咧，佢唔会再睬你嘅。男人咧就唔係嘅，因為男人佢有女人嗰面嘅，好重嘅，因為佢始終係中意女人，所以佢嗰個本性咧係比較柔嘅。佢好多到時離咗婚，佢知道嗰個前妻有咩唔妥咧，佢會照顧佢，仲可以續翻嘅，續再繼續翻嘅。好啦，另外一種女人變嘅同性戀咧就淪盡啲啦，佢又係想話做男人，佢變咗女人，但佢留翻。嗰、那個男人嘅功能喺度喎，所以而家但係我知道個近代咧，我做過 search 咧，而家好多女人唔知咪嗰啲基因食物嘅問題喎，佢半夜係男人嚟喎，半夜佢嘅生殖器官咧走咗一個男人嘅生殖器官出嚟喎，嗰叫做五間雞，喺我哋嘅術語叫黃門。在我哋有几载嘅，呢叫黄门嘅人。所以呢啲黄门嘅人咧，你去出家做和尚好，做尼姑去受戒好咧，唔准你受戒嘅，要问清楚你系咪黄门，惊你扰乱咗嗰个僧团嗰种道德啊嘛。所以咧，佢呢种咧就系话，系可以纠正嘅。佢系一种错体嚟嘅。初睇嗰時候，香港有個大學生，姓名我都唔講啦。佢一個女仔，曾經揾過我幫手，有成十幾年前。佢話佢自己係女仔，但咧就成日都想做男人嘅，咁啊變咗咧就好痛苦咯。咁後屘我教咗一啲方法，教咗啲方法俾佢咧就，佢慢慢糾正翻。咁啊，同埋佢嗰時咧就好好低潮啊。啲學問讀書又唔好喺香港大學，後屘我鼓勵佢咯，教佢點樣讀法，咁啊畢咗業之後，唔知有冇出咗國去再留學咧，我就冇跟進啦。佢又冇再揾我，我就解俾佢聽，我你唔使擔心啊，呢個唔係你嘅事，呢個你喺入胎嗰陣時咧，你嘅意念咧顛倒咗，變咗你現一半唔現一半啊嘛。咁我覺得呢個社會咧就係應該正面嘅，佢都係好私人嘅生活咯。但是如果話係刻意去搞，刻意去搞嗰種人咧，就會有少少，佢唔係天生錯體，而佢特登去搞嘅話咧，就有啲顛倒咗個宇宙嘅法則，對佢自己嘅心靈啊，或者都生活啊，都唔係咁健康嘅。因為我哋始終都係世俗，即係都有個世俗嘅規範，即係有個好正常嘅秩序。第二个问题， 好，咁你对着郑经汉 DBC 台停播嘅睇法？ 郑先生，我同佢坐埋过两三次，就我又冇讲嘢。以前阿何志平做民政局长嗰时，有一次好多人聚会嘅，但呢啲系叻仔嚟嘅，咁扣把口咁行出嚟都吓、搞到半城风雨咁啊！试嗰个时期，又识走位，又识埋堆，系嘛？但系唔系好够胆咯，嗰时好似话佢出咗事，俾人斩嗰剂啊，拉到人噶，佢都唔敢认人噶嘛。但如果佢喺世间啲揾食咧，佢冇咩所谓嘅，佢哋嗰啲，但系叫做唔戴眼识人咯。因为佢唔知道咧，逢系有大陆人参与嘅嘢咧，唔做得噶嘛。佢而家咪就有个大陆商人参与咯，佢紧走得快噶。就算你話咩出嚟行古惑嗰啲， 做世界你都不可以拍啲大圈仔噶，因为你习惯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系咪？实督你背脊噶，佢唔会理你点样后果咁啊。所以佢郑大班呢个系，佢做过乜嘢，佢个心点样谂开呢档嘢咧，最清楚系自己。佢为咩事搞呢个电台？啊？點解喺個時機搞？有咩人叫佢搞？啊，搞完之後咧，有乜嘢理想追求咧？最清楚係自己。但好啦，你話咩涉及過香港言論啊、自由啊？我講個傷就冇咁嚴重啦。而家你拿個麥通街嗌都自由言論噶嘛？係咪？你話誒，佢真係話咩？政府要收你工，咁你咪揾香港人，有啲人咁支持你，咁咪夾錢咯。哇！咁勇咁，我哋支持噶。你话你涉及个言论自由，我支持。咁我都捐钱啦，捐100蚊咯。我都愿意捐100蚊噶喎。香港700万人，系咪一人100蚊都有7亿啦？够玩啦！咁你咪号召啲人捐钱咯。就对佢本身嘅人咧，我哋唔评价嘅，因为呢啲叻仔嚟嘅。但呢个世界咧就专收叻仔噶嘛，系嘛？第二个问题。 咁如果我哋屋企有害虫嘅话，我哋应该点样处理呢？ 即系你讲嗰啲蚁啊、曱甴啊、蚊啊、乌蝇啊咁啊，梗系用杀虫水啦。咁你有咩方法处理啊？你唔用杀虫水，因为有啲人咧就话喂，我又食斋啦，又放生啦，又唔杀生啦。咁而家屋企有咁多曱甴，又咁多蚊，又烏蠅，咁喂我噴殺蟲水好似係殺身喎。咁佢哋唔明白咧，你一個相對世界，你唔可以冇辦法獨善其身嘅。呢、這個就叫做卡瑪。好啦，只要你拿張殺蟲水嗰陣時，你動一個念頭，我為咗保護屋企人唔受到呢啲大菌嘅動物咧，呢啲咁嘅動物去傳染細菌傷害我屋企人，我保護屋企人，我噴呢個殺蟲水，咁就算啦，唔好再諗落去。即係你唔可以起一個好怨恨嘅心啊！ 即係有個善念就得㗎啦。 即係我為咗保護屋企人，我就噴殺蟲水。但當然呢個係消極啲嘅，但你積極啲嘅屋企，你咪將嗰啲廚房啊、周圍啲地方啊清潔啲咯。如果曱甴有啲方法嘅，有啲曱甴咧就最難搞，佢喺外邊走入嚟㗎嘛。咁你咪個窗框啊，周圍有一啲透明嘅油漆咯，佢曱甴入唔到嚟噶。喺個窗框度油咗，你儘量想辦法自己乾淨，佢咪冇得俾佢生存咯。但如果你要噴殺蟲水時間，你就諗住我係保護屋企人，就唔好再諗落去，就唔好話嬲佢或者成。仲有問題啊？ 或者得翻几分钟问埋最新嘅问题啦。咁有网友就请教博士你，咁祝福文里边提到嘅正观智慧同埋纵观慧力系乜嘢？同埋乜嘢系不受后有咧？ 纵观慧力 系 正观智慧， 正观智慧、纵观慧力同埋不受后有。 正观智慧好简单嘅，你真系睇到我哋人生嘅生老病死苦啊嘛，但好少人唔去正面睇啊嘛，避啊嘛。生老病死苦，你知道嗰个世间无常，系正观嘅，唔揾藉口去逃避嘅。我本来就如此嘅，接受嘅，所以变咗你有乜嘢变化咧，你唔会嬲嘅，正常噶嘛，系咪？你买股票梗会输噶，打麻雀会输噶啦。咁你行出街梗会俾车撞到噶啦，你真系睇烟花坐只船咁啦，梗会死人噶啦。我哋觉得正常嘅，呢个系正观，完全唔受影响嘅。不受后有比较深厚啦，不受后有咧系涅瓦那世界嚟嘅，喺我哋嘅嗰个佛学叫涅槃，即系唔再嚟嘅，唔再嚟呢个世界，但唔系成佛嘅，佢系烦恼止息咗，即系佢系点样讲个形容咧？就我哋而家咧好贪恋个世间好多嘢啊，先嚟呢个世界啊嘛。譬如你读书嗰时啊，我贪买架车或者贪买架单车。啊！好開心噶啦，買到我行個街咧，我見到個勞力士，或者我見到一樣嘢，我成日想買嘅。你買唔到，或者好向往咧，我去旅行去日本或者邊度旅行。到你有朝日你買到喺手，你就感嗰種力咧係消咗嘅。到你 用得耐嘅時間換得兩換咧，你感覺呢個物質對你嗰個引力咧係完全冇咗嘅。呢、這個就係不受後有嘅境界嚟嘅。即係佢吹你唔漲，我哋簡單啲即係你個世界都吹我唔漲，我唔嚟都得啦。即係我唔會再嚟重複呢個生命嘅重複。即係我斷咗你嗰個宇宙嘅重複。嗰、那個輪迴咧就係獨於宇宙嘅重複，唔係話有個靈。我哋喺個 Buddha 嘅 Dhamma 咧，唔係話你有個靈魂咧去輪迴噶嘛？呢個大家都搞錯。呢個係我哋斷咗呢個宇宙嗰種引力，我停止咗，唔俾你個 recycle 打印我。呢個就不受後有啦，因為個生命係苦噶嘛。我哋而家個世界又好似好長啫嘛。但你睇過睇啲有啲生命咧，佢係朝頭早出世，夜晚死咁啊，好短啊。但喺個時空睇咧，我哋真係好似夢境咁啊，生命好快。呢個係比較深奧學問。哇！下一 part 繼續，下一 part 繼續。 香港人網音樂癖好。 马基啊，今日想同大家介绍嘅歌曲就系我自己嘅拍台作品《诺贝尔爱情奖》。 想每夜陪你看天象，满天星献唱，想每日能够给呵护。爱你是理想。 整个故事就是说一个女仔啦，起初她遇到她的另一半的时候呢，如获至宝啦，即是好像得了一个奖这样的。咁但是呢，经过时间的洗礼呢，你都知道啦，有时男人是比较花心的。咁这个男仔呢，她就变了心啦。咁最后呢，她都决定放手的。 开始仿佛得了奖，愿意一世去分享。终止不堪这创伤，看着你呼吸都缺氧。Oh baby, I'll let you go， 认清楚这真相，努力过，接受过，然后决定退让，以自由替代领奖，无需勉强。漂亮到边哭边拍掌，第三者都敬仰，受创伤在最后。建立这伟大形象，我不当女友，也可当自由。 在整个过程之中呢，我接触得最多就当然是监制啦。他真的会教我，有些感情的位置呢，他会叫我你幻想哇前面有些什么发生得很漂亮的，或者哇你好憎个人啊，你想他死啊那些这样。所以录完那个零钟头之后呢，其实是很累的。 Oh baby, I will let you go， 付出分秒分钟，只诺贝尔学会留带爱在世上，放下情感竟勇敢赢得。 大家認識我呢，應該都是因為我是一個 DJ 啦。咁而家呢，終於可以實現自己嘅夢想呢，多一個身份俾自己就係歌手啦。咁我好希望可以喺下年年尾嘅時候呢，出到一隻即完全屬於自己 EP。 香港人網音樂癖好，我係馬基。 郭博士答客文， 好，继续第二 part。第三 part 咧，又希望大家冇有打电话嚟问嘢啦。如果而家有问题嘅，可以掟上 chat 窿 ，Amanda 会同你集低咧，就会一阵间第三 part 问我嘅。讲埋之前少少手尾，之前讲话嗰个长者生活津贴咧，就睇到我哋中国人做事嗰种气量咧系唔够嘅。讲翻一个歷史的事，大家可以參考《讀者文集》，你有沒有看過？ 有 看過了嘛？你看的時候有沒有《讀者文集》說叫你耐不中買唱碟，是叫你試聽的？應該你那個時代沒有了。我們那個年代在七十年代還有的，應該有些網友都記憶猶新的。它是有一系列唱片，那些名曲或者名歌就一盒的，有十隻，那叫你买嘅，佢嗱你先攞咗试听，试听嗰十日咧唔要咧就寄翻俾佢。如果你话好听噶，咁你就俾钱，真系咁噶。 好啦，呢啲咁嘅生意作风咧，嗰阵时我有一个朋友咧喺我哋公司度做嘅，就有阵时有人问佢啦，喂，呢啲生意咁嘅程式，如果话俾中国人老板咧，就冇人做嘅。你试听完唔买寄翻嚟，啲相片都花咗啦，系咪啊？话明免费试听十日啊嘛，咁寄翻嚟俾你咪花晒。好啦，跟住或者有啲人收起一只，或者啲人攞咗你货啊，唔找数搬咗屋，你去揾律师追佢咩？嗰又唔系好贵，嗰一千几百蚊，你都唔值得会追。咁呢个咁嘅生意咧，如果你同中国人讲咧，系唔会做嘅。好啦，咁有人问佢读者问责个老板，喂，呢个唔系生意喎，好危险啊，咁样，点解你会设计个咁嘅程式咧？咁你知道老板点样答啊？你估下个老板点答？ 系咪答话如果好嘅话，啲读者自然会买？ 唔系咁答嘅，佢涉及一个东西方嘅文化，涉及基督文化。那個讀者問責老闆呢，他不會不給錢的，上帝做的人更有信用的嘛，怎會那些人拿了人的東西不給錢呢？他對人的信心是有的就是我們那個分歧，所以信用卡都是西方搞出來的嘛，他覺得你用了錢你會找數的嘛，但在中國人社會不是的嘛，拿你那兩個錢那一千幾百元，左查右查，左誇誇右誇誇，不信人的嘛。譬如我下個order，你們超過多少錢，身家的人呢就不要申請拿這個長者金了，信你咯。如果你查到你就有事的，他左手不信右手嘛，他總之說要花幾億行政費的嘛。好了，跟住你現在你回歸之後呢，加上那個共產黨的文化呢就更仆街嘛。他自己黨內都不信任的嘛，鬼打鬼的嘛，懷疑心很大的嘛，那這個社會就有鬥爭咯。他不信你的，你回去捐錢都懷疑你入去有什麼企圖的嘛，他沒有那種氣量的，是不信任的。為人家做一盤生意，給你唱片你聽完，問他為什麼，喂他很危險的，他人不會說拿了人的東西不給錢的，就是說他對人的信念啊，有這種信念啊。 好似外國嗰啲搭火車、地鐵都唔 check 飛， 係啊，唔 check 飛嘅，唔 check 飛嘅，信人噶嘛。你睇到個文化好緊要啊。但好啦，但有人試過將呢種嘅觀念擺喺中國，做咗一檔小生意喺度，即係話你攞咗嘢咧，你擺啲錢我啦咁。試下你啲人真冇人俾錢喎，係咪？所以我哋個社會咧係好落後嘅喺個觀念度。咁啊，而家可以正式講醫道啦。講醫道咧，就其實係唔係好事嚟嘅喎？真係嘅，即係話個世人心唔好，先至要講呢啲學問啫嘛。如果以前社會好嘅，你行醫嘅人有個人心人術嘅嘛，點會出人要出嚟講醫道咧？即是大吉利是嚟喎，今晚講個題目。但睇見呢幾日啲傳媒賣，跟住啊嗰個 doctor 集團啦，搞美容又搞死人啦，啲醫生嚟咁嗰個。但你睇個相啦，都冇嚟信佢啦，呢個蠱惑仔，係咪先？所以變咗出嚟講醫道咧，係唔得恭喜嘅。但為咗個世界咧，去到呢個咁危險咧。即係個人性咧，即係個道德淪亡啊！香港開始，政府亦都係我哋好似提過好多次啦。佢由英國人搞咗個醫管局咧，就係一個計時炸彈嚟嘅。你唔識拆嘅，你一般人拆唔到嘅。咁我哋咧就話喂，要出嚟講少少，你行醫先講行醫，你係。香港現在的行醫的人就是家人找到食物嘛，一做醫生啦，是不是實實安分實有個中上的職業，一做律師啦、會計師啦，是不是？所以變成那些人呢 就唔係話有個心都係為個世界行醫噶嘛。就算你整牙，佢裝你彈弓噶嘛。整牙，整牙啲整幾廿萬噶，一翻發咧，你都摸醫添啊！嗰啲植牙越搞越貴噶嘛。好啦，因為我哋睇到報紙咧，就話有啲醫生係有啲啫，但係我哋知道有一啲有大部分醫生咧都好嘅。即係以前嗰啲超過五十歲以上啊，傳統嘅醫生喺香港呢一班咧係好嘅。佢喺曬啲屋邨度啊，喺啲福利會啊，或者喺啲教會嘅診所度啊去做嘅。佢哋嗰班人咧，嗰個都係世家啦，比較個資源啊、醫德咧比較係好嘅。但因為而家佢搞咗啲醫療集團，跟住搞啲保險制度。這個呢就是美國的模式呢，是香港會沉淪的，再繼續下去。再來了一些新移民啦，新移民據我們所知，有些都被社工和串謀去看醫生，叫他怎樣扮扮嘢，扮嘢呢就拿很多藥，拿很多藥呢就拿去那些藥房換奶粉，用啲藥嚟換咗奶粉呢再賣噶嘛。有啲社工教佢， 系香港嘅社工教。 香港，我哋知噶。好啦，另外有啲醫生咧，佢嗰個保險制度咧就係危險噶嘛。而家美國都死噶，而家美國一個醫療度咧出事噶。因為我做醫生，我一定 claim 到你錢嘛，我咪登場嚟登你證咯。好啦，佢而家衰到點樣咧？我哋睇報紙咧，我哋好似我叫咗個人咧掟咗啲資料上嚟《蘋果報》，好大字標題埋。佢哋串謀咗啲化驗所啊嘛。譬如你冇肝病，佢話你有肝病，跟住翻嚟個醫生咪開肝藥俾你，好貴嗰啲咁氹你整咯。其實你冇嘅。所以如果個社會去到咁咧，係好大鑊噶嘛。你搞啲咁嘅醫療集團，好你講起有保險咧，你又大教訓以為有保險乜都得喎。但佢危險在點咧？我有個朋友，佢無端端都話你照到有少少 cancer 喎。喂，如果每一個人去照咧都有嘅，因為我哋人體本身有潛伏癌症細胞喺度噶嘛。你揾個強嘅顯微鏡去照，實有噶。有咧，佢有良心嘅，佢話啊，你暫時良性又點又點。如果佢冇良心嘅，你一問你有染梭買嘅，咪開你一刀咯。就算經過個化驗過程啊，拎你出嚟搞嚟搞去啊，又化驗又成搞你，搞到你好多錢噶啦嘛，都未講話做唔做手術添。好啦，佢哋忘記咗咧，癌細胞個個人都有啦。好啦，有少少佢變樣嘅時間咧，等於我哋喺個內臟入邊人體咧生咗粒瘡仔，生咗粒瘡仔啫嘛，你就當腫瘤噶啦嘛。所以咧。佢哋而家去到呢啲咁嘅環境咧，我嗰時講過咧 ，cancer 唔係病嚟噶嘛。你當佢嗰啲癌細胞係敵人，你佢唔發惡咧，你都料到佢發惡為止。一照到佢係亂搞，原本冇事變有事啊。所以大家咧就以前我傳過一啲嗰張係防癌嘅茶方啦，嗰半枝蓮啊、蛇舌草啊，最重要嗰嚿黑色片糖啦。平時你當茶飲當成咧，係可以幫助嘅。呢個係有幫助嘅，你咪當保健茶咯。一個禮拜飲一次，自己煲十幾蚊啫嘛。我哋都有煲嚟飲噶。好啦，另外咧就我一個月咧，起碼食幾次咖喱嘅。咖喱又防癌噶嘛。呢個源起咧就係涉及英國做咗個研究。點解印度成12億人？cancer 嘅比例咁少咧，你有冇谂过？即系同第啲国家比较啊？嗱，佢又污糟又邋遢，系咪？啲水又唔干净，乜都唔干净，系嘛？但一佢睇翻个记录咧，印度嘅癌症咧系好低嘅，非常低嘅，唔成比例嘅。咁啊好啦，英国有一队医疗队咧，有个研究院派咗啲人咧就踎喺度几年做 search。左搞右搞，左搞右搞，又跟進佢哋嗰啲飲食啊，跟進佢啲嘢。發覺咧，因為印度人食咖喱，嗰只黃姜粉咧係 抗癌嘅。佢一食得咖喱多咧，啲癌細胞覺得佢嗰個環境咧唔適宜佢生存嘅，即係冇佢生存嘅空間。所以喺佢嗰度咧個癌症係咁少嘅。好啦，咁你講個醫道咧，我哋要講少少醫術。四十幾分鐘可以講少少嗰個醫術咧。世間嘅醫術咧，就人都有啦。入學你入去醫學院醫，或者入中醫學院、西醫學院都得兩個途徑啦。而家一般醫術都係。但有一種天醫噶嘛，天醫就表曬有神奇嘅。天醫咧就係發生過喺我哋身上嘅，經常講一件往事啦。我唔係正統醫學出身，我係古印度嘅 Veda 醫學，我學唔曬噶嘛。因為古印度嘅醫學咧好深奧嘅，你就睇我哋鋪上嘅 Veda 嘅理論嗰度都係1%嘅理論都冇。如果成套咧，個音響對人體點樣轉變，即係個聲波啊，每一個聲波對人體嘅有咩轉變，點樣連接你個人體咧，係會傳遞一啲息路俾你改變個生命，嗰啲更加深奧啦。即係嗰度我都未講到啦，嗰、那個聲音嘅醫術，變咗喺嗰部分咧，我哋淨係學一種意念同埋嗰個手力嘅醫療啦，即係我哋嘅意念。好話意念咧。咁我後期我考咗個手力嘅急救牌啦，我驚我出手咧，人哋有事咧會告我啊嘛。咁我考咗喺英國嘅學會，考咗個國際手力嘅急救牌，即係我出手咧有咩事咧，你都唔會告我$50。當然我唔係立亂出手啦，但我天醫個緣分咧好古怪嘅。嗱，因為我哋唔係正統嗰、那個醫學出身啦。咁你有時你好多嘢化驗啊，好多嘢啊，你都係要拎去化驗所啊嘛。好啦，你要做研究，對一個病例或者你自己去到咁上下，要想知道啲問題咧，你都冇嗰個儀器，冇嗰個知識噶嘛。喺有一年，我出席一個喺君悦酒店出席一個宴會，一個籌款晚會，我就有贊助佢哋少少啊，買咗張台啦。咁有人嗌啊，有人讀個名出嚟啊。咁啱個先生贊咗我哋呢、這個。呢、这個嗰、那個唔知乜嘢，好似愛滋病基金嘅籌款嘅，有人嗌咗我名出去攞翻個一啲咁嘅獎狀。到我坐低，有人走嚟問我：你咪郭兆明先生？我係你係咪喺某間嘅大學咧有個助學金噶？我話係。哎呀，佢我揾你幾年，今晚聽到嗌你個名，我特登嚟。多謝你。佢話我係用你嘅大學嗰陣時咧，用你嘅助學金讀完大學，我先至去美國跟阿何大一嗰、那個艾滋病之父啊，何大一教授。佢話我係何大一徒弟。咁而家咧完成咗學業之後咧，香港政府咧就專程咧就請我翻嚟主持香港大學李嘉誠。艾滋病研究所，佢做所长，佢一个博士嚟嘅，姓陈嘅。咁佢好客气啦，因为我为我嗰间大学几千人啦，助学金都当年我完全一个都冇见噶嘛，佢又好感恩啊，咁啊一定要请我去俾意见。好似你都有去过嘛？ 系。 你嘅好似系，好似我请过你同埋你啲细妹去过系嘛？去參觀啊！就嗰個研究所係啦，就香港 U 啦，係啦。咁因為佢嘅因緣咧，就令到我咧有好多數據啊。我問到佢嘛，我喂有呢啲咁嘅數據同我 check check， 即係我對我自己睇法係咪個人體咁變化？佢有儀器乜都有嘛。咁佢又幫到我啦，幫到我對嗰啲判證嗰時候我準確啲啦。但我又幫咗佢啊嘛。嗰日你好似聽到我同佢講呢個艾滋病嘅起因，佢都好神奇噶，點問我點解會知噶嘛？佢都著數咗嘅喎，好似佢哋而家佢哋跟聽咗我啲意見咧，佢哋改良咗喎。我話你用藍色嘅光嚟醫艾滋病啦，咁啊，你記唔記得？好似係啊，我講過噶嘛。我既然間你分佢唔開，佢病埋，你唯一咧就係一路教個藍色光嘅度數咧，正常細胞同呢啲咁嘅。古怪細胞你一定有偏差的，你慢慢教個度數咧， 你一定会教到咁上下咧，就佢死，正常细胞唔死，你逼佢出嚟。嗰时我教过佢哋，所以啊，早轮见到佢，佢话佢哋喺方面都有突破啊。嗰、那个艾滋病就听我嗰、那个，這個、呢个咧就话，当你有个心去行医嘅时间咧，个宇宙咧会感应嚟帮你嘅。我试过出手医一个人，因为你有一个医道嘅心，系正当嘅心。你冇为名会为你，你出手医人咧，我唔知佢系好难医噶佢嗰单嘢，佢嗰啲龙病嚟嘅，一条龙嘅龙。阿 Billy 仔介绍嚟噶嘛嗰阵时，喺亚视嗰、那个喺亚视做导演嗰、那个，介绍个高级公务员嚟，佢个女出国留学，哇！突然间咧周身烂晒，日夜晚拗到咧瞓唔着。政府醫院乜嘢私人？佢政府醫院又唔使錢啦，高級公務員話咩醫生睇盡都唔掂，佢掟個玻璃話我死啦，唔知點埋尾嚟到坐喺度，因為你都冇計喎。咁後屘我話，我問個女仔啦，我如果醫好你咧，你有咩心願啊？佢答得非常好。我話好啦，我出手醫你啦，我試下啦。咁嗰陣時我就。攝神啦，攝神啊！你個宇宙俾感應我啦，咁我又知佢咩事，真係知佢咩事。嗰啲原來龍病嚟嘅，咁啊教咗方法做完之後咧，第二日咧就即刻結焦啦，唔會再拗啦。跟住又好咗，可以去到英國讀書。後屘個英國仲翻嚟特登探我有一年。多謝我幫手個女仔，所以嗰個天醫咧好緊要嘅，即係話我哋嗰個大自然咧，人體咧就乜都有嘅，所以大家有病咧真係唔好亂咁睇醫生咯。即係你係自己識醫自己嘅，你乜嘢元素都有噶嘛，你唔相信你自己啊嘛，佢動物都識醫自己噶。佢動物啊，做幾個動作啊，好似貓啊，伸懶腰啊，啲狗啊走去，有啲貓狗啊走去嗰啲山頂度啊，揾啲藥草食啊，係嘛？佢自己識醫自己，人都係識醫自己噶。但啲人唔相信你自己咁嘅能力，俾嗰啲咁嘅傳媒啊，俾啲咁嘅醫霸啊，啲咁嘅藥棍啊，喂嗰啲而家全世界嗰啲上市公司藥廠咧，好犀利噶嘛，佢嘅資產一路。綁住你啲人噶嘛，所以我就為我出嚟要講少少醫道啦。原本我今個禮拜都唔嚟啦，諗一睇到報紙話唔掂喎，呢班醫生喺香港作怪啦，全部咁啊出嚟講咧，就係、是、教嗰、那個開嗰個班咧，就係、是、保健班。保健班點解有條件咧？我話要有啲人做個童軍啦，要考過嗰啲急救牌啊咩成啦，即係話第一佢要香港人，喺香港出世。呢、这個條件嚟，國內人嗰啲咧，第時先另外有姻緣再開班就另類嘅。咁我就係教香港人，你因為佢年輕人有咁嘅心去做嗰啲救傷隊啊、民安隊啊，或者服務社會，佢有呢個心先，即係話佢粒種子。有粒種子咧，我就可以到時佢集合曬啲人咧，我梗係做一個座談會睇睇啦，睇一個人嘅心術邊個 OK。夠唔夠條件？因為我有啲秘密嘅條件我睇啊。咁佢以為夠條件嘅，或者我唔係話唔俾佢參加，代表佢唔個人唔好喎，唔係喎。因為如果佢有啲人佢參加呢個班咧，佢熱心一陣咧，佢出手咧，佢自己會受害噶嘛。即係話你嗰個福德你唔夠啊嘛，你要參加干擾個宇宙工作咁咧，佢反彈翻嚟你擋唔到。所以我哋要揀人咧，就係開班時會通知大家嘅。佢能夠做得到嘅，我咪開班；做唔到，我又冇所謂嘅。呢啲係嗰個世間嘅卡瑪嘅問題。我香港人該死唔使病咁咪收，我又唔需要理你噶嘛。但我哋會開啲諗住都開到呢個班。好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我哋嘅醫術咧喺都好多人都知道啦，好神奇嘅。你有冇见过啲符啊？符有冇听过先？ 有。 咁有冇见过啊？ 系 系咪好似人哋 睇电影都有啦？系啊，睇电影都有符啦。咁你信唔信有符啊？ 即系佢嘅效力。 系啊，咁你信唔信有符嘅存在啊？ 我自己唔信。 你乜嘢原因点解唔信呢？咁你唔信都有唔信嘅根据噶嘛？你根据乜嘢唔信咧？ 我唔知啊，我自己觉得系好似有啲呃人，好似因为可能电视成日有讲嗰啲符，我觉得好似系有一种关于迷信咁样。 因为佢哋通常喺嗰个传统喺呢啲咁嘅医术咧，譬如话。连杯咒水俾你饮，画道符烧落个杯水度，又叫你饮，咪医病噶嘛。但佢最麻烦系边样嘢咧？佢师傅都唔知点解啊嘛。得啦，你照画得啦咁，咁啊好大件事喎，系嘛？即系你都讲唔到嗰个结构嘅理论俾人听，点解会得？啱啱你唔信嘅理由就係因為你唔知點解會得啊嘛，係冇嘢根據你唔信噶。嗰個符咧好犀利噶，如果佢嗰個屬於佢唔係而家你啲人嗰啲道教啊乜嘢攞咗去搞咧，係當佢自己門派嘅嘢啦。實際係宇宙一種圖案語言嚟嘅。你手在空间画一画咧，呢、這个宇宙都有作用噶嘛。但你睇唔到嘛，留低个痕迹喺度，系嘛？所以将来我个班咧又教呢啲嘢嘅，即系话你出门有人流血，有人剩，咁你即系喺手指画一画，咁啊止咗血。你嗰啲人唔信噶嘛？佢有啲神打啊神，嗰啲神功都有噶。但他们不知道理由是什么，他的理由就是说啊祖师爷的法术，但这个是不得科学的嘛，这个不科学的。好，另外我们中国的医术有一科叫足游科，这个还更加神奇了。香港有一个大文豪呢都写过，中国有一个大文豪呢死了的，好梁寿明都曾经记载过，他的年轻的时候他看过。即係譬如有個人生咗個腫瘤，有個血瘤好大個喺背脊生咗，佢就係遇到一個嗰啲咁嘅郎中，喺街叮叮啷啷嗰啲嘅，即係揾個個嗰啲郎中，專醫奇難雜症，佢就將個人攞咗個時辰八字，佢走去郊外咧，帶埋佢要揀嘅，揀咗棵樹，一釘落去。那棵树就要出血，他的疮立即散了，他将个疮记在一棵树上，棵树就几天就枯了，他不是很大棵的树，那棵树枯了死了。这个是我们古代的足游科。在南美洲非洲那沙门神那些萨满教那些人都有呢啲巫醫噶，因為醫生嘅起源就係巫醫嚟噶嘛。我仲揾緊我大巫師，想見佢，一個想見佢喺印尼咧，想印證一啲嘢。我知嗰個係高手嚟嘅，因為我哋乜都學噶嘛。即係譬如我學嘅嘢，我遇到而家寂寞咧，就話我揾唔到高手嚟傾偈啊嘛。譬如你揾到同路中人，佢真係功夫比我高嘅，我更加開心啦。即係我一定會學到啲嘢啦，同埋或者問到佢嗰個理論結構咧。我對我自己嗰個學嘅嘢更加有信心啦，因為印尼好多地方咧，淨係佢哋 有一個島咧冇醫生嘅，淨係靠兩棵樹嘅啫。所有嗰啲喺個島嗰幾萬人咧，三兩萬人到啦，嗰啲島某咩病咧都係嗰兩棵樹煲茶飲就掂噶啦，山仔好病好頭痛好身體好。所以讲当年我坐咗四次飞机噶转机，佢嗰度攞咗嗰两棵树啲嚟俾人。嗰时你爸爸同我攞过噶，有位台湾有个人生 cancer， 啲金木 嗰啲樹木咧，嗰啲樹木我唔係 紅 有紅木啊，金木噶嘛，有兩種木材噶嘛，就特登坐幾兩四次飛機去攞翻嚟嘅。但係佢哋嗰個嗰邊個大巫師咧係好犀利嘅，嗰邊嘅大巫師咧就話我要約咗人揾佢嘅，但到而家都安排咗兩年幾都未見到佢啦。如果見到佢咧，我就即係應該好開心啦，因為攞到一啲宇宙嘅秘密。所以就話，因為講到個醫道咧，就一定要講嘅就話政府咧要做一啲方法。我下一 part 咧就會介紹政府應該要點樣做。就防止到嗰個社會嘅問題咧再惡化，好嘛？下一 part 翻嚟繼續。 香港人網音樂癖好。 Hello， 大家好，我係 Suki 石永利，今日咧就為大家介紹我嘅新歌《芭比雪》。呢首歌其实呢主要是想为自己平反的一些东西，评论里面有很多骂战的东西，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人云亦云的，并不是代表我的全部的东西。其实我一直心里面很想跟大家说，不需要太 care 别人说什么东西。这首歌的作曲和监制呢就是徐浩和 Wendy， 其实认识他们都是做新人的时间，那时阿细苏填得真的很贴切，很符合我，很喜欢啊。其实他们很喜欢吸收一些负能量的东西，即譬如说某某个人一些不好的负面新闻，大家又很喜欢看。如果套落我身上讲我，其实我是有很多负面的报道，我自己就是很不认同的。但是很可惜，传媒是即全部都是讲一些很负面的东西的，所以这首歌正正就给我一个好的机会去为自己平反了。其实我都会年尾出碟啊，逐步逐步咧，我嘅新歌咧就会同大家面世噶啦，嚟紧都会有一首快歌啦，咁大家拭目以待啦。香港人网音乐癖好，我系 Suki 石永利。 香港人网咁讲字好听。博士答客问， 网友有机会打电话入嚟问问题，我继续讲少少。香港政府有一样嘢要做嘅，其实系赚钱个政府唔做咧，我哋觉得系唔知点解啦。譬如你每个区根据人口咧，自己经营嗰个化验所，第一唔俾化验所咧串谋医生作怪，第二你个化验所咧系赚钱嘅。普通人有一个价钱啦，长者或者中午嗰啲咪收平啲咯，有特价嘅。你化验所有一个生意嚟噶嘛？你政府有咁有钱咁有资源，你可以买啲好好嘅仪器噶嘛？直情专系有嗰啲化验中心嘅，政府要做，咁啊变咗少咗个医生咧，同嗰啲化验所咧串谋。佢而家佢俾啲医生写纸嚟做化验所，我可以话俾你，90%咧有回佣。咁你保险公司都死噶嘛？对你保险公司都好噶， 系咪？其实你保险公司你都要开化验所噶喎，你要嚟我自己嘅公司化验。咁起码个病人咧，嗰啲化验报告咧，即系真实啊嘛，中英文嘅，你冇整啲专有名词咁啱，净系你识睇，即系嗰啲律师咁，系嘛？古灵精怪，逢系你冇阳光政策咧，就多古怪啊嘛。所以整个阳光政策斩咗去，我政府经营翻化验所，尽量开化验所。你咁多屋村、咁多城、咁多地方。公屋又可以間地方出嚟做化驗所，咪方便啲人咯。佢走去化驗，走去啊 X 光又一照咩照，照完之後攞個報告俾個醫生睇，唔使啲人作怪，中英文嘅。呢、這個政府真係要做嘅，希望嗰啲咁嘅成日為民請命嘅民建聯支流嗰啲議員啦，係咪自己跟進啦？係咪先？因為你如果唔係咧，香港會死人噶嘛，成家人都唔開心。你搞錯曬，佢喺度掹繩作怪嘛！好啦，另外喺醫術上咧，喺醫道咧，唔係話你想個世界好就好嘅。講一件我私人嘅好惆悵嘅事你聽。有一年我有個學生咧，就話佢爸爸咧就中咗風，咁我話一定嗌我幫佢睇。咁我去到咧，就佢喺醫院度咧。我就試一試同佢通幾個位咧，係有反應嘅。咁啊做咗之後咧，佢開始食得翻嘢，個人可以講翻嘢。我話佢有幾兄弟嘅，即係都啲中上人家啦，做廠嘅生意。到有一次去嗰陣時咧，我想話郭先生你都唔使嚟啦咁。我咩事啊？佢我冇乜嘢，冇乜嘢屋企人話佢哋都揾啲醫生睇啦，咁揾啲專科醫生嚟同佢檢查咁。咁我奇怪啦，我出手幫你爸爸又冇收你錢，佢好咗喎，點會停止咧？人屋企人佢有啲兄弟咧，唔想老豆唔死啊嘛，想佢死咪分身家咯。好惆悵嘅世間，你知唔知啊？係嘛？哇！呢條友啱啱救翻佢講嘢喎，整整下起翻身咪撲街係嘛？個仆喺度嚟等分身家嘅，你死唔死啊？真係咁嘅喎，你咪人生咪惆悵咧？你有咩醫道都死，係嘛？佢氣數盡啦，你就算你想我另外有一個人我唔講名啦，香港文名嘅人都識嘅，佢個家人嗰陣時都有個保健㗎，試過聯同佢保健好咗㗎，佢起唔到身。起翻身行得噶，但系后屘好咗，我冇理佢。过咗几年后，有一次见到，咦，佢话啊，我哋有啲大医生啊，识到啲人啦，咁我又唔使。我后屘一年佢扮，咦，唔掂喎，只脚冇力。我提佢啦，喂，你要紧我话，诶，唔使啦，我哋有大医生啦。咁话好冇几个月咪又死埋咯，好古怪噶。佢啲人够钟就冇得搞噶，化验所一定要做噶。好啦，今日咧就因为讲到医道咧，就传翻少少医术俾大家用啦，即系结一个善缘，但系俾钱嘅喎。第一，你网友有兴趣嘅，我就1000蚊嘅啫，我有个玉嘅钱，我系做过功课嘅，即系帮人祝福过嘅。因为而家大陆咧人同我攞咧，我俾佢啦，因为佢都拎去农村啦。咁嗰個玉嘅錢咧，就擺喺樽水度。平時你擺樽水度咧，你可以飲啦，屋企人飲啦。咁啊，如果有屋企人有病痛有剩咧，你係將啲水咧倒啲出嚟，揾個碗載住，就揾個刮痧板。就譬如果風濕骨痛啊，就用個刮痧板咧，慢慢同佢掃。好啦，呢個錢咧，譬如我1000蚊，你可以賣俾朋友親戚。但你唔可以賣過1800蚊嘅，唔可以賣過1800蚊。你賣1100又得，賣1200又得，賣1300又得，賣1400又得，賣1600都得，唔好賣過1800。但又唔可以唔賺錢喎，因為你唔應該同你朋友擋我盤數嘛。即係你同我攞咗1000蚊，喺我你啲錢，譬如入我嗰個文化中心啦，我唔係自己收錢啦。你入咗1000蚊，我就寄一個玉牌俾你，你又話俾人點樣用啦。就唔係有保佑，唔係話有法術咧，係醫到人嘅，千祈唔好搞錯。只不過呢個俾你嗰個玉嘅牌咧，係有我嘅祝福嘅力量喺度。 即係祝福嘅啫，係曾經祝福過，俾人哋有個將嗰種願望咧擺咗你啲水度，俾你啲人飲。好啦，你自己都要做啲嘢嘅。好啦，如果你俾個朋友嗰樽水咧，你嗰日咧你都要揾條繩吊喺個樽度咧，將我嗰個紙個行善慈悲平等為觀緣起無常無我咧，起碼念七遍或者二十一遍或者四十九遍，咁先交俾朋友，咁就收佢千百蚊。点解要赚佢嗰八百蚊或者七百零八百蚊咧？即系我因为赚你钱咧，第时唔使你还债俾我啊嘛。你明唔明先？因为我系赚咗你钱，俾张水你饮好咗啊嘛。咁赚咗你钱咪对消咗咯。即系唔想延续落去嗰啲手尾啊，对冲咗系嘛？即系如果你唔收钱，你同佢咩飞我又唔制，赚佢钱。即系譬如一千，你又俾佢千八。靠佢点样用？好啦，最好系边度咧？嗰一碗嗰水咧，佢个人腰骨痛啊，嗰啲最好啊，嗰膝头哥痛、脚痛，或者行路冇力，我哋会教你一啲用个刮痧板嘅方法嘅，即系我哋有写明话俾你点样用嘅。呢个咧就帮大家结缘，但千祈唔好话俾人听。话嗱呢个啊神医噶呢个啊咩牌咧就饮咗啊长生不老啊饮咗啊有病冇病呢、这个全部错唔讲得呢样嘢，净系可以话嗱而家俾个玉牌你，你喺学古代咧一杯靓水咧摆只好嘅玉牌喺度咧系有呢个咁嘅水嘅，咁我咧就做咗祝福嘅方法咧俾人结缘嘅。好啊，另外咧就话教大家啲而家嗰个空气咧。香港是不合标准的，政府成日都不敢用国际标准，个污染冇得改的。如果他用最新的国际标准，政府会被人告，会被民间告，所以他成日都鬼鬼祟祟的。既然间你个空气咁污染呢，我哋就以前呢就用那种银烛煤的涂料，我喺九龙塘后座住那里有的，好少人识用嘅，最早第一代我都用嘅，所以我当年我架跑车咧系用嗰个银烛煤咧，系香港第一架车，冇人用噶，因为唔知嘅，嗰啲人唔知个科技咧系去到，我系用喺架开篷跑车度。咁我曾经同啲朋友输到，嗱我经隧道，由隧道过海，入咗隧道咧，我开咗篷，你闻唔到废气味啊嘛。好犀利喎！你入咗海底隧道，系咪啊？系闻唔到废气味喎，可以，即系佢所有嗰啲废嘢碰埋我架车度咧，全部分解晒嘅，喷晒啲玻璃度啊、内笼啊、座位啊、嗰啲色位啊、胎盘啊、标板都喷晒，全部喷晒，无色无臭嘅。佢嗰个原理系点咧？系用银，用纳米技术。去到納米技術咁微細咧，所有嗰啲咁嘅塵埃粒子咧，嗰啲細菌一噴埋嚟，一全部吉死曬佢，分解到佢好微細，仲有一個反射作用，係日本嘅。所以日本仔咧，佢而家喺嗰個喺環保嘅技術咧，佢將來第二次嘅。嗱，而家你韓國追得佢咁緊要日本，但佢哋唔聲啊，投資好多錢，我相信佢投資過幾千億美金喺個生物科技同埋一個環保嘅科技咧。他将来在亚洲还会带钱，日本还会带钱，但我是十几年前用的这些东西，大家网友可以去那些涂料铺看到的，纳米的银烛涂料，银烛煤的涂料，它是，其实那些医院和学校最好的，它现在你医院很多，所以你政府这么有钱，你叫它好做不做嘛，大家都应该要做。好啊，另外一種嘢咧，就係、是、瑞士嘅按摩機，你都見過啦。我俾佢哋爸爸買瑞士咁啊，嗰種嘢好用嘅。你隨身坐飛機啊，即係你有個推拿師喺身邊啦，同埋佢嗰部機咧係當年我第一部嚟香港咧，嗰、那個代理商揾我同佢試機，我即刻就訂咗啦。因為我後屘想 copy 佢咧 ，copy 唔到。佢有幾個地雷喺度嘅部機，一插咧就會燒嗰部機。我諗住 copy 佢咧，就拎翻國內咧就會賺大錢啊！ 但而家我都用紧噶。有一次啊，我朋友攞咗一部咧，就送咗俾福林嘅七哥，即系个老板啦。咁啊，有一次我饮茶，七哥喂喂，再攞个部啊？点啊？你嗰部走咗去边啊？咁原来有个金刀两嘅医生。即是一个医生叫金刀两，花名即是那个是行政议员来的，以前做过医管局主席。原来他们后生做手术站在那里就很累，比一条腰经常痛。那七哥喂，我们有个老友弄了一部机来，你拿去用吧，试一下。试了之后他不还回给七哥，部机没有还到给七哥，没有还回给福林的老闆。咁就話佢就講一樣嘢，佢喂呢部機好神奇喎，我上網周圍揾都揾唔到喎，我自己香港醫管局主席咁解冇辦法揾到呢部機嘅，上網都。一當年瑞士嚟咗香港之後咧，嗰啲老細賺嗰錢咧，就喺澳門輸曬錢咁啊，結束咗。咁我鬼佬年紀大啦，又冇再咁，後屘我就買咗大批貨存喺度噶嘛。呢部機係可以有用嘅。咁嗰陣時亦都介紹過啦，新加坡出韓國做的 Lock2 啊，嗰只腳板機喺喺一個按摩專門店有特價買，嗰部機佢啲穴位咧係有用嘅，即係嗰年紀大嘅人啦，通過腳板啊，同埋通過啲腰嘅佢幾個穴位咧係有用嘅，嗰、那個係可以保健用嘅。有乜嘢問題啊？正啊！好啦，再講翻轉頭，點解我咁重要嗰啲水咧？就係、是、大家都知道咧，啲水咧，曾經日本個大科學家咧係證明咗，你同啲水傾偈咧，啲水都會變化噶嘛。你嬲咧，啲水又會變樣噶嘛。喺個電子顯微鏡度照到噶嘛，影張相睇到噶嘛，大家上網睇到噶水變化。好啊，因為我哋人體咧有80%幾係水嚟噶嘛。如果你不开心，那你的血液咪歪零歪斜咯，个样佢系水嚟噶嘛，咁你个身体点会好呢？所以点解我哋话喂嗰啲水嘅祝福文咧，就有用啦，佢令到啲水咧更加靓，入咗你个人体度饮咗咧，就令到你可以，即系令到你可以成个血液咧系将佢舒缓咗，开心咗。 有網友阿波打電話嚟嘅， 阿波啊，你聽你講啊，你講啊， 喂， 係你 講，係，博士你好，我想問咧，即係我博士，我睇翻你嗰啲舊嘅報道咧，就係話你同阿以前沙士嗰個期間咧，同阿楊永強局長疏導啊嘛， 係。 話邊個即係就快吸入嗰啲沙士病菌咧？ 嚇！ 就睇下邊個醫翻好先啊嘛。 係啊。 咁咧呢輪咧又係有消息嘅話咧，沙士咧會重臨啊。咁你清唔清楚呢種病毒究竟係即係會唔會真係翻嚟咧？沙士呢種病毒？ 我就唔理佢冇沙士嘅。我而家我哋每日咧就早晚咧我都用我有條方擺咗喺嗰個酒色財氣區度嘅，就買盒猛金牛袋喺旁身嘅。即係得閒咧，你就捉衫、捉手板灌上嘅，大家上網 search 到嘅，喺個酒色台嘅討論區。因為而家空氣咁污染咧，譬如我出街我就做一次，中午咧就做一次，即係話我不幸如果啲空氣傳染咗任何病毒細菌入嚟咧，我喺嗰個消呼吸系統度咧係起咗一個鐵閘喺度，一個電閘喺度，你明唔明啊？ 明。 佢一嚟到咧，我就已經係唔俾佢生存嘅空間啦。臨到夜晚我瞓覺前做一次咧，就不幸佢仲喺度時間咧，我都清埋佢腸嘛。如果你靠中咗招感染咗啲病毒，然後再打針食藥咧，係太慢嘅，因為你用藥同埋用針咧，經過血液咧去到個呼吸系統去唔到嘅，要落好重藥嘅。你落咁重藥咧，就變咗係同歸於盡嘅，同啲細胞，即係同嗰啲病菌同歸於盡。所以佢嗰個利不偉林。在那個沙士度，佢哋死咁多人啦！你落咁重藥，咪同歸於盡咯。係嘛？所以我哋咧就唔理你有冇沙士。我為咗自己保健咧，我都用盒猛金油咧，早午晚咧就行三次嘅。 哦， 咁啊搞掂噶啦，係嘛？多謝你電話。 OK， 拜拜。 仲有冇電話？ 系，暂时未有。 呢、這个咧就非常好用嘅，因为当年喺泰国啊、南亚嗰阵时，嗰啲大修行人咧，即系比如出家人啊，周围去巡云游四海啦，又冇医生又冇成，佢哋都要靠呢啲药嚟医噶嘛。我就防止唔会有病嘛，因为嗰啲空气又污染，啲水又污染，系咪？好啦，譬如我出门，好多人水土不服噶，咁啊最好咧就带包龙井茶叶，带十块八块甘草咯。咁你冲咗一壶茶，咁你摆两片甘草喺度饮，甘草解毒噶嘛，呢啲系出门用噶嘛。所以要可以备用的，这些一定是一个常识来的。好啊，因为你个人嗰个水，既然间嗰啲水咧会变化。好啊，如果你个人唔开心，好多郁结或者心理唔好，咁你咪影响咗你嗰啲血液变化咯。好啊，你血液一变化，咁你个人点解会唔病啫？你个血液即为走噶嘛，都唔靓仔啲血。即系水都唔靓，就会发烂渣、发蚊疹陪埋你。好啊，变咗我哋嗰个祝福佢嘅水咧，就唔系话你嗰杯水咧咁神奇咧，系有特别嘅灵力去医人。佢力量唔系嚟自于你嗰个神嘅力，呢个错晒。系话佢嘅水竟然间有生命，你去祝福过佢，啲水咧咁靓，突然间佢咁开心。好啦，你饮咗之后咧，佢会令到你唔开心嗰种血液咧，系平衡到佢噶嘛。令你個人啲細胞更加開心翻，即係喺我哋中醫喺中國嘅中醫嚟講咧，就話嗰、那個同你嗰啲人嘅去熱氣啊、降火啊，個原理差唔多，只不過佢用藥，我哋咧就最用最原始嘅心靈嘅藥，你再將你嘅人體喺血液入邊嘅細胞咧。等佢順應翻佢咧，係緩衝咗佢，唔好俾佢作怪。好啊，譬如話，有啲人嘅細胞撞到，大家都翻去可以試下噶。大家記住啊，男人咧就用左手嗰個無名指啦，女人咧就用右手嘅食指就無名指啦。你醫人咧就無謂啦，你醫自己，譬如你撞到痛嘅，或者邊度瘀黑嘅，你用個手指撳住佢，喂小朋友各就各位，即係同啲細胞傾偈，輕輕磨下佢，搓佢打個圈，佢都會好噶，都會散瘀噶。因為我哋嗰個全身嘅心臟咧，係得一條脈絡咧，係到啊呢隻手指噶嘛，係隱蔽嘅脈絡嚟嘅。而家嗰個西方咧，係去到好微細嘅電子鏡咧，照到呢條脈絡，最新見到嘅。但係我哋古代都知嘅，因為古代嗰陣時嗰個菲達醫學咧就話喺個 meditation 開咗個內臟個眼，全個人體睇曬射翻出嚟嘅嘛。所以喺美國幾十年前啦，唔止係而家啦，五十年前出咗一本文獻啊嘛。他说释迦牟尼是外星人来的嘛。因为当年我们在佛学里面有一本经典叫入胎经。人在个胎道每七日呢有个什么的变化是讲得很详细的嘛。那变成他美国和西方的大科学家就说喂今时都没那么犀利啦，要去到那个电脑扫描啊才知道男定女啦。点解喺几千年前、二千几年前呢、这个唔系人嚟嘅？嗰、那个科学系唔应该知得咁详细。我好微细个，我哋本入胎经讲到，佢入胎系点，之前系点，每一日嘅咩变化，第七日咩变化，又点样变化？到而家佢将佢嘅医学拎翻晒出嚟一睇，哇！大件事，呢、这个释迦牟尼咧唔系地球人嚟嘅。呢、这个是外星球人嚟嘅，佢当年佢唔应该会知道咁样，等于耶稣行神迹一样啫嘛，系咪？所以佢哋喺嗰个医学上咧系好有学问噶嘛。咁咧就最重要咧就系话，譬如话如果你嗰个玉牌摆咗樽水喺度咧，一定要 赚钱嘅，唔赚钱咧就我哋大家唔好同佢嗰个患者担因果啦。但又唔可以卖过千百蚊咯，系嘛？即系我哋咧就你入钱，我哋学会我哋做社会文化啫嘛。咁啊，1000蚊，咁我咧就会寄一个资料俾人。有个做紧嘅国内有人同我订啊。好啦，另外咧就系话，有啲人年纪大咗咧，个武力咧，我哋做嗰个拍脚功有效啦。同埋有嗰啲网友问咧，佢做步行线，听嗰啲音乐啊，听咩声啊？咁步行线咧就最好专心做步行线啦，听音乐就还听音乐啦。如果你两样捞埋咧，就个效果就梗系冇嘅，好曳嘅。嗰个唔系运动嚟噶嘛，个步行线咧本身系念念专注。咁究竟你想听音乐，一系数息啦，一系数个步伐咧？个步行线咧就要好专心去做咧，先至做得掂嘅。好啦，另外咧，个保险咧，就大家点样讲啊？如果有啲人压货得起买保险咧，就最好啦。但我自己人唔买嘅，我屋企人都冇买。咁喂，你唔识我，你都肯受我保啦。咁我自己唔保自己啊？我冇理由唔信自己系嘛？等于我嗰阵时，我所有嘅车都唔买全保噶嘛。因为你架车，譬如话你架车300几万、200几万架车，咁你买全保好贵啊，10几万一年。喂，佢唔识我都信我喎，咁我咪自己前去开慢啲咯。我点解自己唔保自己咧？系嘛？所以譬如话，你最好就真系学识自己保住自己，呢个咧就最好嘅保健方法嚟。但而家咧个社会嘅风气咧就依赖咗啊，有啲人盘皮啦，我有咩事咧有现索赔啊，有保险啊咁。但因为你有嗰个现索赔有保险咧，嗰啲咁嘅医生咧就作怪啊嘛，有啲不良医生作怪啊嘛。有咩网友写咗问题问？ 系咁有网友问啦，关于呢个抗抑郁药嘅，究竟系食咗影响到佢控制唔到自己而会去自杀啦，定系本身因为佢个病患而令到佢自杀咧？ 佢揾唔到好嘅医生咯，抑郁嘅人一定要睇心理医生，睇临床心理医生。你揾普通医生咧唔掂，但系而家临床心理医生好贵嘅，知道？就算香港政府喺呢方面都缺人手噶。但如果抑郁的人咧，就最紧要佢真系你叫佢念嗰篇祝福文有效嘅。如果一般人去念祝福文咧，佢摆得低个世界啊嘛。你一放低咗咁咧，原来啊冇晒压力嘅喎，咁系嘛？我赢紧嘅，我都冇嘢带嚟，我点输咧？李嘉诚又输，李兆基又输，啱唔啱？郑元同阿就输，个个输噶，冇一个人赢到嘢走咁啊世界。嚟嗰時，喂！而家你嚟咗世界，你又有飯食，又多咗咁多嘢，又玩咗咁多嘢。呢、這個就是我哋個戲院 yoga 啊嘛，即係呢個舞台 yoga 叫做，即係一個喺你當係一個主角扮演唔同主角。啊，今日我做主角做皇帝，聽日做乞衣，一陣間做狀元，係咪？一陣間做大俠。咁你人生你當一個舞台嘅瑜伽咯。咁你咧就冇抑鬱噶咯喎，你當嚟呢個世界玩嗰幾十年冇抑鬱噶，所以嗰日我覆個網友，我司馬長風當年佢從軍，司馬長風好聞名噶，佢後生做上教啊，喺國民黨時代從軍，遇到個才女中意佢，跟住佢戎馬生涯走難打仗，臨到結婚嗰時嗰晚都冇結婚都冇牀啊嘛，冇牀咁啊插咗個門板咯，佢嗰啲木屋茅屋嚟噶啦，仲要嗰道門個門板插埋當新婚嗰晚用嘅牀，一樣咁開心噶嘛，係嘛？好聞名嘅司馬長風係我哋抗戰時代啲名將嚟噶嘛，有名嘅軍人嚟噶，所以世間咧你一知道嗰個遊戲 yoga 咧，你就好開心噶啦。系嘛，抑郁唔难医噶。仲有边个网友问嘅？ 系咁，有位网友佢比较急嘅，佢话佢咧已经患上咗急性脊椎炎咧，已经半身不遂咗大概一年到噶啦。咁有啲咩方法可以建议？ 拍脚功啊！ 拍脚功嘅， 拍脚功，饮泉水，晒太阳，系啊，最好啊揾个 隔唔到隔水器嘅喺草地度咯，即系喺个草地度可以做拍脚功。 系咁，因为佢系佢自己而家喐唔到啦， 咁都搵个人屋企人帮你拍咯，帮你拍，搵个睇我哋嗰度帮你拍。咁啊，其实仲有好多好多嘢讲嘅，睇下有冇机缘啦，同埋俾一个问题大家啦，有机会要答我。喂，古代咧啲眼同埋牙咧点样医法啊？嗱，又冇牙医啊，又冇近视眼镜啦。咁嗰阵时嗰啲人唔近视噶，唔使甩牙噶，点医咧？好少你哋睇戏啊，睇小说好讲到嗰范喎，大家研究一下喺一千几百年前点样医法，牙痛啊、近视啊，点样医法，系咪？有冇人比较冷门嗰啲？大家研究下点样医法。好嘛，多谢大家今晚啊，有机会继续。 香港人网，感觉自好听，我是 JJ 贾晓晨。